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24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疾控中心表示，本起境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三地热点，北京方面，住房租赁条例开始征求意见，租金过快上涨时实行指导价。 天津方面，天津天塔明晚为残疾预防日点亮。 河北方面，河北省本级生育保险待遇实现全程网上申报。 国内其他方面，党的领导、国防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等近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将会出台。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东京残奥会今天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确定参加。 伊朗外交部呼吁阿富汗组建包容性政府。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七集，东华门街道工委，重大时刻当尖兵。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今天下午4点钟，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1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发布了北京市疫情形势通报以及健康提示。 8月23号0至24时，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23号的24时，朝阳、海淀、昌平、房山4个区共有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北京市均为低风险地区。 本起境外关联疫情发生之后，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重视，靠前指挥，采取了从严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处置，精准防控，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阻断了疫情的蔓延，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今天0时，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社区正式解封。至此，本轮疫情北京市封控社区全部清零。解封前，街道向国风社区居民发放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和出入证。解封后，国风上官、国风北京小区还将严格实施防疫措施，各出入口实行24小时值守，严格落实测温、查证、扫码、登记等防控措施。望京街道将继续严格落实防疫要求，街道社工、物业人员工作也将会继续做好特殊群体的生活照料、防疫政策解答以及居民情绪疏导等工作。 据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截止到8月23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852.30 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 75.96 万剂次，累计接种 2006.77 万人次，其中呢 1856.92 万人次完成了全程接种。另外，北京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 94.63%。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记者从多所在京高校了解到，目前各校正在全力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加密宿舍及教学楼的消杀频次，对返京学生开展抵京后的健康监测，重点地区返京学生还将进行核酸检测。 为了更精准地了解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不少高校建立了信息化平台。北京建筑大学的校园大脑在疫情防控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校园大脑可以实时了解师生员工是否处在疫情的中高风险地区。师生员工如果有身体或心理上的不适，也可以提交到校园大脑当中，及时获得帮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求全体2021级新生从8月20号起纳入全校师生每日健康打卡体系，填报每日的健康数据。清华大学则要求学生到校后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规定和进出校园的管理规定，坚持非必要不出校、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离京。 不少学校还提前制定了预案，安排学生分批陆续返校，同时为抵京之后需要做核酸检测的学生安排了专门的休息场地，联系检测机构及时为他们完成核酸检测。 继续来关注疫情。感控人员是医疗机构内从事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专业人员，是监督指导各项感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关键。感控工作不力，极易引发交叉感染，甚至导致院内的感染爆发，向社区传播，导致疫情播散蔓延。对此，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专门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感控人员配备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对感控人员的配备提出了新的要求。 通知当中明确，各地要高度重视感控工作，全力支持医疗机构感控部门的配备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感控人员的数量。而配备形式上，通知要求专职感控人员主要配备在医疗机构管控的管理部门，全职从事全院的感控日常管理和业务工作，不承担其他与感控无关的工作，不得临时从其他的科室抽调人员作为专职感控人员开展工作。 在配备数量上，通知要求对于非定点医院，原则上按照每150张至200张实际使用床配备一名专职感控人员。对于定点医院，感控人员配备的数量应当保持在非定点医院的 1.5 至2倍。此外，通知还对优化感控人员的专业结构，提高感控人员能力水平，落实感控人员职责，提出了具体要求。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23号零时至24时，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即在商丘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五例确诊病例均已出院。 昨晚，郑州发布了第32号通告，决定从今天的下午2点开始，在郑州市域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本次采样分时段、分区域错峰进行，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一律标记为红码。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月23号，江苏扬州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月20号至今，江苏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8例，其中扬州市568例。而在今天，扬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绍了疫情防控相关的最新情况。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经专家评估，当天35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至了定点医院康复，累计出院达到了175例。截至8月23号的24时，共有122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院治疗。 另外还有271例确诊病例目前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进行治疗，而其中呢，轻型36例，普通型235例，目前所有患者都在全力治疗当中。根据王劲松的介绍，截止到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23个。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8月24号发布通报表示，无锡7月29号发现的一例与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经过无锡市专家团队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精心治疗，经过专家评估，现所有指标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今日起转入康复治疗阶段。 23号，澳门特别行政区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截止到当天，澳门已经连续20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的输入病例和输入关联病例。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经珠海和澳门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协商一致，从25号0时开始，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士需持有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有效期进一步放宽，从目前的48小时内延长至7天内有效。 应变协调中心还表示，如果疫情没有大的变化，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将于9月1号起如期开学，高等教育学校9月6号起可以陆续恢复面授课程。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天气和防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北京密云、通州、房山、朝阳、大兴、丰台6区先后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上述6区有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今早8点，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达到了33.71亿立方米。今年入汛以来，北京水务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了密云水库流域降雨较多的有利条件，蓄滞结合，精准调度，密云水库的蓄水量不断增加。截至昨天的下午3点，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33.59亿立方米，突破了1994年9月16号历史最高纪录。33.58亿立方米。 受到降雨、自然径流等影响，目前密云水库水位还在缓慢的上涨。北京市水务部门将会本着保安全、多蓄水的原则，统筹做好防洪和水资源的调度，适时通过潮河、白河向下游进行补水调度。今年汛前，潮白河成功实施试验性的生态补水，潮白河干流近22年来已首次全线水流贯通，流域地下水加速恢复，生态环境初步得到了自然修复。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已经连续6年回升，特别是近1年以来，地下水同比回升了2.26米，储量增加了11.6亿立方米。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未来的3天，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会多雷阵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上述地区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号，江南北部和西部等地仍然有较强的降水。25号到26号，四川盆地、江汉西部以及黄淮南部，还有贵州北部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针对近期西安、汉中、安康、商洛等地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根据陕西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陕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8月23号的晚上9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的4级应急响应。 各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视汛情、雨情以及险情的发生和发展动态。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有关领导必须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救灾，并且及时报告相关情况。 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始于22号的新一轮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重庆境内长江、乌江、嘉陵江大幅涨水，十条中小河流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受到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重庆境内长江、乌江和嘉陵江出现了大幅涨水的过程。截止到今天中午11点，长江寸滩站以及乌江五龙站、嘉陵江磁器口站水位较23号分别上涨了7米、7米和10米，但是仍然低于警戒水位。而中线汝溪河、梁平的新盛河等十条中小河流最高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其中呢，中线境内的甘井河还有渠溪河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 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24到26号，重庆强降雨天气仍然持续。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部门紧盯雨情，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做好抢险救援工作。 今天上午，河南省召开加快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豫北地区鹤壁市此次受灾严重。蓄滞洪区内和决口洪水经过的501个村庄全都被淹没，鹤壁市受灾人口达到了 101.8 万人，占到总人口数的 65.1%。 灾后恢复重建压力巨大，这次发布会将会重点介绍鹤壁市的恢复灾后重建情况。 分阶段的目标是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各类水利设施隐患排查和险工险段的除险加固加快完成，确保安全度汛。灾后一个月内完成受损的重要市政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维修抢通任务，三个月内完成交通、水利、气象、电力、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及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除险加固和基本功能修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将会全面恢复。 另外，力争一年以内受灾地区基本生活生产的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恢复到灾前水平，力争2到3年郡县、旗县重点河流和水利设施蓄洪排涝能力全面改善。另外，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重大设施应对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目前764家受灾停产的工业企业复产了710家，77个受灾停工的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复工。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启动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一起来关注三地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北京市住建委今天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特别指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的租赁市场。北京也将会成为首个将房住不炒定位、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到地方性法规的城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一个城市落脚的第一步就是租房子，租客们要面临的问题可不少。 最怕的就是房东涨价，但凡不满意呢，也敢怒不敢言，没准就被扫地出门。 遇到了什么安全事故了，签合同方面的事儿， 黑中介的群租房押金和租金的这些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将在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里找到明确要求和解决方案。条例首次提出了租金调控手段，条例明确本市建立租金监测和发布机制，住房租金快速上涨时，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限制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查处哄抬租金行为等措施，必要时可以实行佣金或租金指导价。

有利于保护知情权。保险公司在投保时核实投保人的真实身份，主动开展条款解释、免责说明等工作。消费者可以全面了解保险缴费金额、投保险种等情况，后期理赔时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三是有利于保障自主选择权，杜绝相关的业务人员利用代为垫费投保的便利，违反消费者的真实意愿选择投保公司和投保险种，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的违法行为。 另外，此次北京保险业坚持便民惠民的原则，一是要全面支持线上缴费方式，二是有效提升信息安全水平，三是不增加消费者的保险负担。保险公司仅对缴费账户的信息进行验证，和保险费用的金额无关。 继续来关注，明天是我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中国残联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提出的任务全面完成，目标如期实现。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介绍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残疾致残、减少伤害致残以及改善康复服务方面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 孕前健康检查率达到96.4%，产前筛查率达到81.1%，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控制和消除重大地方病的县市区接近100%，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达到95.1%。 在今年年初，北京大学 APEC 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郑晓英受中国残联的委托，对行动计划在全国实施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 残疾预防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个别地区残疾预防工作的机制尚待进一步健全，部门间协调联动、信息共享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残疾预防资源配置，农村地区的资源相对匮乏，针对主要的致残因素和高风险人群，尚需要健全统一的残疾预防技术标准。 针对评估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评估组建议通过研究制定新一轮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健全残疾预防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指导机制，构建科学的政府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切实健全以基层为主要阵地的残疾预防工作模式。 明天是全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天津市残联目前将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天塔举办残疾预防日的宣传活动，呼吁市民朋友提高残疾预防的意识，提升残疾预防的能力。 据了解，活动将邀请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张黎明、全国劳动模范孙长廷、奥运冠军魏秋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志明等助力宣传。明天的晚上8点到9点，将结合残疾预防的宣传口号制作的宣传图片，通过灯光秀形式在天塔塔身循环播放，并在金云网络平台直播。同时，天津市残联与有关专业人士将在天塔西岸书斋进行展望“十四五”规划、畅谈残疾预防的座谈会。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 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在滨海高新区中心生态城设立了联动创新区，借助自贸区的政策创新实验田的优势，结合区域产业定位，实现了新模式新业态的突围。具体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去年底，滨海高新区内一家企业在罕见病细胞治疗技术上取得了新突破，但是要想用于临床治疗却遇到瓶颈，急需政策创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再生医学诊疗中心主任施军说， 细胞治疗对血病治疗是一个非常新的手段，目前所有这些细胞治疗都是作为一个药品，而不能作为一个技术来去申报。 所谓细胞治疗，就是从患者自体细胞中提取活性成分，进行生物加工后再输入患者体内，帮助其修复损伤组织。但目前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临床应用指南和监管标准，所以无法大规模应用。为国家试制度是建立自贸区的初衷。去年底，由自贸区政策研究中心牵头，与京津冀多所国家级科研机构、院士工作站开展联合调研，就开展细胞治疗先行先试这一课题进行可行性论证，并与市卫健、药监、科技等部门联合筹办行业监管组织，推动中低风险细胞治疗产品以医疗技术准入开展临床应用。天津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明业说， 把这个监管部门的这种监管的需求、政策的这种导向跟咱们实际产业和企业发展诉求要结合起来，我们找到这个制度创新的这种突破点。 经过半年多的论证，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已经起草完成关于在天津自贸区开展细胞治疗先行先试的报告，并上报国家商务部。试点获批后，患者就可以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和联动创新区内直接使用细胞诊疗手段，科研机构也可以放手研究，更快速地实现临床转化应用。 北京市总工会日前下发关于加强面向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阵地建设的通知，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和餐饮饭店、商超门店、银行网点、快递分拣站点等社会资源，因需制宜设计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方式，因地制宜建设公共区域职工之家和户外劳动者的暖心驿站。 目前，北京工会已经在户外劳动者密集区域建立了56家公共区域职工之家，职工暖心驿站2.7万家。而到今年年底，计划再新建公共区域职工之家、职工暖心驿站3920家。而在此基础之上，依托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完成150家服务站点的建设任务。 北京工会服务阵地建设将因地因需制宜设计服务内容，公共区域的职工之家应有相对宽松的服务场地，可设置共享会议室、心理减压室、劳动争议调解室、母婴关爱室等场所，通过12351职工服务平台搭载就业创业培训、职业介绍、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服务，鼓励通过节假日开放、错时开放、预约服务等方式实现全时服务。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北京市推出新业态劳动者专项互助保障，含重疾、意外等5项保障。这次活动保障对象主要包括物流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护工护理员、房产中介员以及货运驾驶员和保安员等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的内容主要包含意外伤害保障、子女意外保障、重大疾病保障、因病身故保障以及家财损失保障等5大类项目。只要是加入了北京工会、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的新业态劳动者及其未满18周岁的子女，都可以享受专项的互助保障，而保障责任期为1年。 参加专项互助保障活动后，在互助保障有效期内的会员或其子女因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残疾，会员确诊患有本活动所列的重大疾病一类或多类，会员因病导致身故，会员家庭火灾、水管爆裂导致家庭财产损失时，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可以按照活动的有关规定领取互助金。专项的互助保障活动最高可保障10万元。 参与保障活动的劳动者在收到投保短信之后，可以直接查看保障条款信息，或关注北京市职工互助保障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服务查询投保和理赔的相关信息。而出险之后，劳动者可以联系就近的街道乡镇工会服务站来办理相关的申报手续。 北京海淀区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了两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一年来，七批次共有67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多元创新主体合力，加快了两区建设。2021年的一至七月，海淀区实际利用了外资40多亿美元，北京市占比近40%，实现了外贸出口额720.5亿元人民币，占北京市约1/4。实际利用了外资外贸出口额，实现了北京双第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带来的报道。 海淀组团金融领域支持政策持续释放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红利，赋予中关村科创企业更多的跨境金融选择权。外债便利化试点额度由500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65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50亿美元，每年节约财务成本超过13亿元，12家企业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近100亿美元。资金效率提升20%以上。海淀区金融办主任刘建民通俗地解释说， 没这个政策之前，你使用外债外汇，每次使用你就要去登记申请，这一次之后先把额度给你一次登记掉，你可以多次使用， 能够节约它的成本。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政策避免了汇率波动、手续复杂等带来的资金成本的浪费。 你比如说你有境外业务的，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定的话，有外汇收入，那么你在一定时间期限内外汇你要换成人民币，这样子它要倒来倒去，买和卖中间也是有成本的嘛。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之后，我有了外汇不一定要急着去换成人民币，万一我还有其他的业务要用，在公司体系内部不同的子公司之间使用，我不用再去换回来，便利使用外汇资金。 海淀区还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超5000家商户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 围绕文化旅游、餐饮住宿、购物消费等7大场景，积极搭建数字人民币受理环境。目前海淀区已有超过5000家商户可以受理数字人民币，举办了圆明园数字人民币游园会，将数字人民币与国家遗址公园各类应用场景有机结合起来，吸引了数十万人在线观看体验，发挥了良好的推广示范效应。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关注一下河北方面。记者从河北省医保局了解到，目前河北省本级参保单位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生育保险待遇的申报工作，无需跑到经办服务大厅办理，实现了零跑腿不见面。 为深入推进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河北省医保局进一步优化了业务流程，简化办理手续，缩短办理时限。据了解，相关人员可登录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点击单位网厅进入生育待遇管理，即可在网上进行生育医疗费的报销登记或生育津贴的申报工作。医保经办工作人员将在经办系统中及时审核办理。 河北省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网上办理不仅大大方便了参保单位，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也对减少人员聚集、防范交叉感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河北石家庄市把为群众办实事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相结合，加快推进了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和实践民生实事进度，着力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走在刚刚修好的台北路建设大街至天童阶段上，双向六车道的马路宽阔平坦，沿线盛邦花园小区几千户的出行更加便捷。 没修之前我们得绕建设大街绕到那个塔南路，现在修头以后1-2分钟就拐弯走了到建设大街、青儿街。 今年石家庄市原计划打通华兴街、惠民路、建华大街南延等10条断头路，目前华兴路南半幅、塔北路、建设大街至天童阶段等路段已建成通车，大大缓解了周边交通压力，促进了沿线区域的开发与发展。 石家庄市住建局更是主动加码，新增了打通苍峰路、玉宁街至翟营大街、南卫路、十里铺街等十条城区规划道路。石家庄市住建局副局长李志强： 新增十条城区规划道路已全部进点施工，年底前完工通车。 今年将为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就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5,110人次以上。对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进行资助，保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今年石家庄市还将完成645个老旧小区改造、15家便民市场改扩建等惠民实事，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再来关注邢台，河北邢台市持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创新打造掌上百姓议事厅、部门集中办等干部群众无缝对接的便民服务平台，把为民服务、办实事办在了群众的心坎里。我们来听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家住邢台市信都区孔村小区的王女士说，楼道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前段时间出现故障，影响家人休息。没想到通过小区的百姓议事厅微信群反映之后，第二天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我下班回来5点左右的时候，这个灯已经就是没有任何噪音，包括这个破的这个破损的镜面也都换好了。 邢台市在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之初就注重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针对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创新开辟了线上百姓议事厅，发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解决群众的诉求。今年4月，孔村作为邢台市的第一批试点小区，率先组建百姓议事厅微信群，群众可以随时在微信群里反映问题。孔村小区形成了5分钟为民服务圈，并建立了工作台账，收集和解决的问题一目了然。邢台市信都区孔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左建军： 接手以后了，5分钟之内跟他们解决问题，并由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维修队伍。说支援这个维修队伍是上门给他们搞服务，什么时候解决了，怎么解决了，都要接来台账。 在试点的基础上，邢台市设立了贯通市县乡街道村社区4级，共计7500多个百姓议事厅微信群。今年以来，邢台市通过搭建百姓议事厅、部门集中办微信群平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8000多件，使服务根系深扎基层，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国内其他方面，首先关注教育。教育部今天举办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生课程教材指南等即将出台，对相关主题进课程教材做出了整体规划。 在今天教育部举办的2021教育金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材局一级巡视员申继亮表示，教育部组织研制的《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强调，通过多渠道、多途径、多形式实施国家安全教育，其中明确开设专门课程，高校开设国家安全教育公共基础课，鼓励支持各地和中小学根据需要开设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同时通过专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体验感悟，并且要在各学科专业课程当中有机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重返东京，参加今天晚上举行的东京残奥会开幕式。多家日本媒体报道，巴赫前一天乘机抵达了东京羽田机场，随后入住了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日本经济新闻透露，巴赫将不需要3天的隔离，他将在东京停留3天，除了参加残奥会开幕式外，还将参加一些其他活动，将在26号离开日本。 本次残奥会将有162个代表团参加，比5年之前的里约残奥会多了3个。对于疫情之下的东京残奥会来说，这无疑是个很大的突破。据透露，162个参赛代表团包括了第二次参赛的难民队，另外还有5个国家和地区都是首次亮相。不过，也有21个国家和地区因为疫情等原因无法前来东京。 继续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23号说，伊朗呼吁阿富汗组建一个能够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包容性政府。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密切关注阿富汗局势发展，并与不同派别进行了沟通。阿富汗各方应减少分歧，保持克制，并寻求对话。阿富汗的历史表明，军事方案无法解决阿富汗问题，伊朗愿意推动各方举行谈判。 来关注日本方面，更名的闹剧之后，日本石垣市还在挑衅。日本广播协会24号消息，日本冲绳县石垣市23号公开了为其行政区划所含的钓鱼岛个别岛屿更名之后所制作的石碑。报道称，石垣市政府当天还宣称，计划向日本政府提出上岛的申请，企图将写有所谓“间隔诸岛”字眼的石碑立在钓鱼岛上。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方面已经多次表态，今年7月，日本发布2021版防卫白皮书中声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回应道：“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表示，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是行使本国固有权利，正当合法。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以色列军方23号宣布，以军战机当天深夜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多处目标，截至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以军战机空袭了一个兵工厂、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地道入口。空袭呢，是为了报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当天再次对以色列进行袭击。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消息，随着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快速传播，该国多州新冠病例持续激增，新冠检测需求也大增。但是美国公司研制的快速居家新冠检测套装，因为不用强制上报阳性结果，反而引发了对美国疫情被低估的担忧。 美国一家公司的快速居家新冠检测套装推出之后风靡全美，不过由于它不需要处方，也没有向卫生机构报告的机制，这可能会导致很多的新冠病例没有被记录在案。报道也指出，该公司的自我检测套装自4月份面世以来，并不清楚已经有多少被卖出和使用。 与在新冠检测点或实验室做的检测必须上报不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于居家监测的上报要求则很松。该公司称，其鼓励顾客自行上报检测结果，而目前新增确诊病例仍然是衡量疫情的最好方式之一。卫生官员密切关注该数据，以便寻找当前这波疫情是否已经接近尾声的迹象。 再来关注德国方面，德国全境自23号起实施被称为 3G 规则的防疫新规，即大部分室内场所仅允许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痊愈者、新冠检测阴性者入内。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当天表示，今年秋季将不会推出针对前两类人群的封城措施。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东京一名因感染新冠而居家疗养的70多岁女性，由于超过1周未找到接收医院，最终病情恶化死亡。据报道，这名70多岁的女性于11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虽然被确诊为轻型病例，但是由于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东京都内的保健所和东京都政府一直在进行入院协调。 韩国方面，韩国政府有关部门提醒民众谨防以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为幌子的诈骗短信，切勿点击有关的链接，以免泄露个人的信息。 韩国时报24号援引韩国卫生部下辖疾病管理厅高级官员裴金泽的话报道，疾病管理厅近期收到了关于短信诈骗的报告越来越多，这类短信往往包含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以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为幌子，诱导公众点击短信内的陷阱网址链接，进而套出个人信息。 继续来关注，日本政府23号说，将从明年4月开始强制要求商家向消费者减少提供塑料勺、塑料吸管等12种常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减少塑料垃圾数量。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些塑料制品包括一次性餐叉、餐刀、餐勺等。有关政策将主要涉及便利店、酒店、洗衣店、送餐企业等各个商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降生的大熊猫双胞胎23号已经满2个月，目前健康状况良好，黑白两色清晰，体重也超过了2.6公斤。公开征名于20号截止，正在为征名开展准备工作。当地时间6月23号，日本东京都当天宣布，上野动物园雌性大熊猫珍珍产下了2只宝宝。这是该园自2017年6月以后，时隔4年再次有大熊猫宝宝诞生。 波兰一家建筑公司23号宣布，它与沥青炼制企业莲花合作研制出了花香味沥青，以改善道路建筑工人工作条件。路透社援引这家建筑公司的话报道，先前使用的普通沥青及其烟气散发的味道欠佳，而花香味沥青含有天然及合成精油，既能中和沥青本身的味道，还能使其散发出宜人的香味。波兰这家建筑公司的工程说，花香为沥青将用于多个领域。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7集东华门街道工委重大时刻当尖兵。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坚强的堡垒，地处首都中心区的东华门街道，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历来是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的重要区域，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此。东华门街道工委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精细化管理，擦亮首都城市风貌展示窗口，在重大时刻当尖兵，服务保障各项重大政治活动。作为基层的一支队伍，他们守初心，担使命，奋斗在一线，奉献在一线。 我在东华门工作，感觉特别安全，特别放心，因为他在疫情防控啊、消防、食品安全都管得比较严，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踪到位的。 胡同里整治的也非常好，搭的那些花箱子，做的那些景观，让我们平时比如带着小孩遛弯什么的很舒适，感觉东华门是特别宜居的一个小中心区。 这是居住工作在东华门街道的市民对这里的共同感受，安全舒心，宜居宜业。而居民对家园的喜爱离不开东华门街道工委带领党员与街道工作人员同心协力的工作。 坚强的堡垒， 东华门街道工委所辖13个基层党委、9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616名。在工作中，党员干部们戮力同心，奋楫笃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重大活动保障、疫情防控、街区更新、民生福祉、平安建设等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大家深入一线、担职尽责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东华门街道副主任武周红回忆， 有一段时间入境人员返京，到京以后转到新国转分流，基本在9点以后到凌晨6点之间吧， 我们防控办的赵一，他每一天都盯着，晚上盯着休息不了，永远在等第二只靴子有没有东华门的人，第二天白天继续到单位工作。本身他有神经性的这种头疼，但也还是带病坚持。这个例子很多，我们每一个同志都累病快乐着。 东华门街道全体基层党员干部凝心聚力，携手作战，在38个胡同卡口和13个35小区设置卡口进行24小时值守，共同看护辖区内平房院、老旧小区、楼宇、工地、筑牢基层一线抗疫防线。截至目前，东华门街道没有发生小区疫情扩散事件。吴周红说，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我们社区党建银林都是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2个临时党支部，同时也是1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干部群众一起进行疫情防控的工作，护住街巷，守住百姓的平安。 地处首都中心区的东华门街道，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重大活动多，保障任务重。东华门街道工委书记冯建国介绍，街道统筹各方力量两年来共启动一级防控196天，发动各类专业力量和群防群治力量人数累计达42万人次。 比方说93的阅兵、70年的大庆和今年的建党100周年的庆祝活动，都是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来举办，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东华门街道需要投入的这份力量。 故宫、天安门、北大红楼等众多的文物古迹都位于东华门街道，为做好城市名片打造窗口示范展示，街道推动精细化管理下足绣花功夫。东华门街道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伟才举例说， 国庆节的时候，故宫一天最高的人流量达到了18.8万人次，流动游商、卖水的、卖哈密瓜的，还有黑车、黑摩的、非法小广告到哪旅游啊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乱象特别多。我们街道是2018年4月份创新成立故宫专班，先后协调了区里的城管、公安、消防、交通等执法部门，还有相邻的景山街道办事处，组成了一个故宫专班进行实体化运作，人丁车巡常态化管理，就运行之后，故宫周边的违法乱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除此之外，东华门街道在王府井周边16条胡同建成全市首个不停车街区，打造全市首个交通安宁、步行友好示范街区。在韶九小区联手社会组织激活无废小区建设，开展相约星期三居民诉求倾听办理机制，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市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带给他们的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今年6月28日，东华门街道工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东华门街道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伟才回忆，看到荣誉牌匾和证书的那一刻， 我们觉得特别骄傲和自豪。东华门街道这么长的时间以来承担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认可，特别光荣。 东华门街道工委书记冯建国说，这次获奖既是对过去的总结和肯定，也是对未来工作的激励与鞭策。 我们将会满怀豪情的真正把一条热线、两件小事做得更出色。对于在老百姓服务方面，我们要真正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难群众所难，把老百姓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真正让生活在东华门辖区内的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采制，感谢收听。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